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 调频92.3 兆赫, 知北京, 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美国纽约州以及纽约市快速暴涨的疫情，然后呢将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今年这个圣诞季呢，欧洲的航空业再遇打击，当前的机票销量仅占即将来到假期运力的30%。然后我们还要来认识智利刚刚宣布胜选的新一任总统，这就是年仅35岁的波利奇。这位并无执政经验的年轻人是如何获得此次胜选的？他哪些主张顺应了智利国内的民意？为何有预测说他的上任会对全球金属铜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新冠病毒毒株奥密克戎在美国快速传播，目前全美几乎每个州都发现了感染病例，而纽约州更是创下了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确诊人数的新高。过去的一天当中，全州新增人数超过20000例，而纽约市呢更是近6000例。纽约市近期也出现了大排长龙接受检测的人潮，疫情再度升温。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发表电视讲话说， We're facing a major challenge with the Omicron variant. This is an urgent situation and we need to act urgently. We are seeing a very substantial ri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in a way we haven't seen previously. Today's report, 5,731 cases, so a really, really shocking figure and one that will keep growing undoubtedly.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眼下呢，城市的新增确诊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在上涨，而且毫无疑问，这个增长会持续走高。新年将至，纽约时报广场的传统跨年庆祝活动还有必要照常举行吗？市政府近期就将做出最后决定。与此同时，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年底假期出行会进一步加快奥密克戎在全美的扩散，届时美国的新增确诊、死亡、住院人员可能会再创新高。他建议民众赶快去接种加强针，并谨慎安排出行计划。 If we're going to deal with Omicron successfully, vaccinated people need to get boosted, and obviously people who are not vaccinated clearly need to get vaccinated now more than ever. 而纽约市呢，作为纽约州的疫情主战场，过去两个星期病例整整增长了75%。目前纽约市内有3所公立学校因为疫情而停课，像纽约大学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校园活动，大学宣布要求全体符合资格的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要接种第三针加强针。与此同时，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本周三发表了一份备忘录中说，苹果公司将会无限期地推迟员工重返办公室计划，来应对疫情的死灰复燃。因为员工需要继续待在家里工作，库克表示，苹果公司会向每位员工提供大约$1000，用于购买家庭的办公设备。再来关注，近日美国波音公司引发全球关注的一次商业活动。近日波音公司宣布呢，将其商用飞机的总部园区抛售，回笼资金大约$1亿。该园区今年4月就已经开始挂牌出售了，最后呢卖给了一家位于西雅图的私人房地产投资公司。而波音公司此次抛售的商用飞机总部园区呢，是1990购入并改建的，它的附近有地铁、购物中心，交通极为便利。值得外界关注的是，波音公司今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房地产抛售，这次剥离的商用飞机的总部园区资产是最新的一次交易。那么波音公司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它有着怎样的财政困难？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据西雅图当地媒体报道，最新出售的这一处房产呢，不仅包括波音商用飞机业务的总部大楼，同时还有另外一栋曾经安置波音最先进的培训设施和全飞行模拟器的大楼，而这些设备目前已经转移到了迈阿密和其他地方。波音并没有透露这一次出售的具体价格，不过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称，交易价格为1亿美元。而根据波音公布的财报，仅仅是今年第三季度，其商用飞机业务部门就亏损了6.93亿美元。这一次的资产出售对于填补巨额亏空来说作用也相对有限。而在波音完成这一笔最新交易的同时，消费者对于波音飞机质量和安全问题的担忧依然是没有完全放下。当地时间周六，意大利检方下令没收了部分原计划将用于波音787飞机的零部件，他们表示这些部分不符合客户要求的技术规格。据悉呢，这些零部件是由意大利航空航天与国防巨头莱昂纳多公司的两个小型供应商生产，目前两家公司正在接受调查。那在接连发生坠机事故之后呢，又蒙受疫情的沉重打击，波音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即便进入今年以来，整个航空业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波音股价开年至今仍有超过10%的跌幅，而同一时间标普500指数则是上涨了23%。现在波音在飞机制造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已经被竞争对手空客赶超，而对于这一巨头究竟能否快速走出低迷，市场也是存在一定的分歧。高盛认为，鉴于航空业将持续反弹，波音将是其2022年在航空和国防领域的荐股首选之一。不过呢，分析师也警告称啊，波音在管理方面的信誉依然是存在严重问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Por eso le garantizo desde ya que seré un presidente que cuide a la democracia y no que la exponga, que escuche más de lo que habla。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刚刚当选为智利总统的35岁的博里奇宣布呢，他已经正式击败了右翼政党联盟候选人卡斯特，当选了新一届的智利总统。博里奇说，他会改变智利当前的发展模式，致力于提高社会福利，改革税制、养老金制度。正式就职以后，他仍将面临着疫情防控、提振经济等一系列挑战。 Que combata firmemente los privilegios de unos pocos y trabaje cada día por la calidad de la familia chilena。 35岁的博里奇是智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当选之后呢，他表示，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他强调会团结更加广泛的力量，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在财政政策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改变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住房、教育、工资、治安，并且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竞选期间，博里奇提出要改变智利的目前的发展模式，提高最低工资，改革税制，废除由私营企业管理养老金的制度，免除学生贷款，增加政府的电信能源投资等等。分析人士指出，博里奇的施政纲领有效回应了目前社会诉求，符合民众对于新总统带来实质性社会变革的期望。智利媒体分析认为呢，这次选举打破了自1990年智利军政府还政于民以来传统的中左中右政治力量轮流执政的格局。有分析认为，年轻的博里奇能够脱颖而出，得益于选民已经不再青睐中间党派，转而寄希望于代表改变的非传统力量。在南美洲国家当中，智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常年位居前列，它的经济开放程度和国际合作水平也较高。想必大家也会有感觉，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就有不少来自智利的产品，例如智利的红酒、智利的牛肉、智利的车厘子等等。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智利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持续增加，数届政府均未能有效顺应社会的变革要求，民众不满情绪也在逐渐的积累。例如2019年首都圣地亚哥就出现了公共交通票价上涨，想不到小小的车票上涨却引爆了积聚已久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声浪。在此背景之下，由学生运动领袖出身、来自新兴政党社会融合党的博里奇建立一个福利国家的主张，就顺应了民众对社会变革的希望。不过博里奇的当选呢，也面临不少的挑战。 智利的总统一任是四期，不可连选连任。博里奇将在明年的3月11号正式就职，在推动经济发展、稳定财政政策、有效防控疫情方面都是他面临的急迫挑战。像智利央行就报告指出，今年智利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11.5% 到 12%， 但是明后年的增速会大幅下落，甚至会衰退。目前智利的恢复就业情况仍不理想，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风险升高。而与此同时，受之前社会动荡、持续的新冠疫情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智利政府的公共开支大幅度增加。尽管智利在南美国家里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但是长期的大额财政支出也难以具备可持续性，如何合理有效地支配公共资源成为新政府的任务之一。而从博里奇的过往经验来看，虽然他在选举中表现非常优异，但是毕竟缺乏执政经验，未来他的执政如何能够面对全国的种种挑战还是一个疑问。而另外呢，博里奇的当选也对全球的矿业生产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眼下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但是博里奇本人对矿业企业的态度并不算友好，矿业企业未来投资和市场的预期可能会受到影响，并进而冲击国际市场的铜供应。由于博里奇在其竞选承诺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会对超级富豪增税来扩大社会福利，同时也反对一些待开发的采矿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博里奇正式上任之后呢，国际金属价格的走势会怎么样，人们还在拭目以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In terms of delay, it's between 4 and 5 days. Usually it's less than 2 days. The main words that we put down were collection and dispatch. So the goods are arriving, but it's processing and admin that's taking a little bit longer. 这是英国希斯罗机场一位负责客运的工程师向记者介绍了眼下的机场的忙碌状态。目前希斯罗机场的货运量，航空货运量呢，几乎占到了英国全国机场总吞吐量的一半以上。据英国媒体报道说，随着圣诞需求的猛增，全球的航空运输的价格也上涨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像希斯罗机场的货物装卸量依然是超负荷的，这也导致了货物的出关时间要比过去更长一些。据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眼下在英国肆虐，首先受影响的将是该地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像11月份的时候，英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表现强劲，就业人数新增27万，失业率降至 4.2%，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少了近5万人，这意味着强制休假计划结束，对于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因为英国央行眼下需要足够时间来观察奥密克戎毒株发展态势以及对于经济的影响，预计英国央行呢会把首次的加息时间推迟到明年2月。此外，欧洲央行也会需要观察奥密克戎毒株对于欧元区经济的影响。当前欧洲多国的防疫措施都会影响该地区的服务业，预计欧元区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0.4%。在航空业同样是如此，当前的欧洲的机票销量只占了即将来到的假期运力的 30%， 预计欧洲的航空业又将损失一次航空的圣诞旺季。不过由于航空、休闲、餐饮等行业已经有了去年的防疫经验，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会有时间来适应当前的防疫政策，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对于欧洲经济的打击应该不会像去年冬天那么沉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智能手表您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在我们生活里戴它的也很多，但是似乎我们很难找到一款智能手表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而在韩国有这样一家公司呢，就致力于进行个性化的智能手表设计，他希望能够根据更多顾客的需求，去掉那些没有必要又占用很多内存的程序或是服务，而把人们最需要的最精准的东西传递给大众。好，我们就走进这家智能手表研发企业，来听公司创始人智成贤的介绍。 저희 앱포스터는 스마트워치 사용자분들을 위한 전문 컨텐츠 플랫폼 미스터 타임을 운영하고 있습니다. 앱포스터 운영有 面向智能手机用户的内容平台 미스터 타임. 这是一个可穿戴设备专用垂直型平台，用户可以设计属于自己的手表表盘，并与全球用户分享交易。과 기술을 접목시켜서 가장 최상의 조합, 좋은 결과를 만들어내는 것에 앞장서려고 합니다. 庆城贤代表曾在意大利从事家具和生活产品设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对应用程序产生了兴趣，并于2010年投身应用程序服务行业。经过几次尝试，目前公司专注于智能手表市场。智能手表市场的规模正日益扩大。市场调查机构韩国 IDC 今年 4月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可穿戴市场同比增长高达 50.7%。 原本被苹果和三星两家巨头瓜分的市场日渐多元化，谷歌和 Meta 也将于明年推出智能手表。与此同时，智能手表表盘市场也迅速增长。Apple的代表品牌 Mr. Time 便是一个表盘平台。 스마트워치는 사실은 동그란 디스플레이가 달려 있는 조그만 컴퓨터예요. 그래서 거기에 올라가는 화면. 智能手表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圆形屏幕的小型电脑。用户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表盘。我们向全球用户提供单一创造工具，用户可以借此创造自己的表盘，并与其他用户分享。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些免费道具，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轻松创造出有个性的表盘。 그 시계를 굉장히 쉽고 빠르게 만들 수 있다는 게 저희의 가장 큰 장점이고요. 手表一直是一种时尚单品，因此设计是消费者选购时的重要标准。此前手表设计无法更换，很容易令人生厌。不过智能手表的硬件和软件分离，使用户可以随心更改手表设计。随着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喷涌而出，市场开始寻找能够实现这一功能的设计工具。Mr. Time回应了这种需求，大部分跨国表盘制作企业致力于突出智能手表原有的功能。 Mr. Time 则将重点放在时尚和品牌上。通过 Mr. Time 的内容制作工具，所有用户都可以亲自设计并将自己的作品上传，供其他用户下载。目前，全球用户设计的表盘已达到170万余种，丰富的表盘设计还带动了对表带的需求。于是 Apple 展开了表带业务。 저희는 디지털 콘텐츠인 워치페이스와 어울리는 시계 줄을 같이 만듭니다. 저희는 미스터 타임 스트랩이라고 부르는. 我们制作与数码表盘搭配的Mr. Time表带，这是一种智能表带，所有产品均搭载有 NFC， 也就是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标签芯片，只要轻触一下就可以下载与表带相配的数码表盘。 이런 콘텐츠가 소비자분들한테 많이 어필이 되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Mr. Time 通过与多个品牌的跨界合作，不断拓展市场，消费者的反响十分热烈。Mr. Time 的下载次数达到平均每周6万至7万余次，累计120万次。这项服务在北美、欧洲、韩国等200余个国家均入选谷歌精选。 谷歌精选是谷歌经内部审核进行的推荐，在消费者的大力支持下，公司持续发展。最近两年的业绩较此前的三年增长超过500%，这为公司赢得了奖项和投资。Apple对未来有着丰富的计划，公司首先将在 Mr. Time 应用程序中添加消费者可互相交易的市场功能，并建立定期提供表盘和表带的订阅模式。此外， 公司计划与瑞士手表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帮助他们向数码市场扩张。全球已有很多人使用韩国产智能手机和电视机收看韩国影视剧。通过 Apple 和 Mr. Time， 将有更多人佩戴搭载有韩国设计表盘的韩国产智能手表。梦想成为全球最大在线钟表房的 Apple 相信他们的这个目标并不遥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20年前，在美丽的南非城市德班，通过了一项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它的主题就是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视以及相关的不容忍的政治宣言。

It's 9 a.m. Beijing time.